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薯片，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御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明天是中国旅游日。今年的旅游日恰逢周末，优惠的价格、趣味的文化旅游活动带动了各地市民的文化旅游热。某旅游网发布的2017至18博物馆旅游大数据显示，国内最受欢迎的博物馆是故宫博物院，其次是陕西历史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厦门上古文化艺术馆和杜甫草堂博物馆。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中国共享住宿发展报告2018预计，到2020年，我国共享住宿市场交易规模有望达到500亿元，共享房源将超过600万套，房客数将超过1亿人。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共享住宿市场交易规模约145亿元，比上年增长 70.6%。今天起，旅客可以通过网络和电话购买今年端午节小长假首日的火车票。今年端午节的假期为6月16号到6月18号，共3天。按照规定，今天起有出行计划的旅客就可以通过12306网站、12306手机客户端或拨打95105105订票电话购买端午节小长假第一天的火车票。明天是第八个中国旅游日。昌平区旅游委表示，明天昌平区内11个景区将免费面向市民开放，包括大岭沟、猕猴桃谷、北京后花园自然风景区、中国航空博物馆、轻武器博物馆、天池风景区、和平寺、虎峪自然风景区、双龙山森林公园、小汤山农业示范园、棋盘山风景区、逸鹿园。北京市园局昨天介绍，今年10月底前，除时令花卉布置之外，北京市园会园区公共景观布置和基础设施建设将全面完成，主要场馆四馆一新将全都竣工，智慧市园建设全面启动，硬件建设基本完成，为2019年北京市园会的顺利举办打下坚实的基础。昨天，第17届北京大兴安定桑葚旅游文化节在安定镇玉林古桑园拉开帷幕，市民在游览千亩古桑林的同时，还可以品尝到白蜡皮儿、黑珍珠、蜻蜓红等多种特色桑葚。据了解，本届桑葚旅游文化节将持续到6月22号。平谷区第29届鸭鸡山传统文化庙会正在举行，庙会将持续18天，期间将举办民俗鸭集、非遗鸭集、美食鸭集等五大板块20多项特色活动，展现鸭鸡山几千年来的发展历史和地域民俗风情。第10届月季文化节正在举办，将持续到6月15号，包括世界花卉大观园、北京植物园、天坛、陶然亭等12大展示区。天文专家介绍，今天傍晚，明亮的金星将与一弯峨眉月相会，上演金星合月的美丽天象。届时，如果天气晴好，我国公众肉眼可以见到维纳斯与月姑娘徘徊云海、共舞苍穹的美丽画面。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0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午后呢，本市天空晴朗少云，能见度良好，空气清新，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紫外线呢比较强，外出要注意采取防晒措施。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来家里做客，这里是住在876。下午好，各位，我是夏明。 下午好，各位，我是王维。 哎，今天是周末啊，带着大家伙呢，或者说预先的通过声音带着大家伙，咱去 看看房， 特别好啊。而且呢，我们要看的这房啊，其实是看的未来它的发展怎么样。 这片地方我看了好久了， 我也瞅了好半天了。 主要是路过咱们单位， 最关键的贯通南北，去哪儿都方便。 是的， 是吧？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在，预计啊是在2020年开通的一个贯穿南北的一条地铁线，最北边到哪儿呢？一直都是天通苑，还往北呢，是未来科技城。 对，未来科技城它基本上是跟京城高速平行的。 平行。 而且在京城高速那儿应该是有它的一个出口。 对。 如果要是您到周末的时候经常走京城高速去怀柔啊什么地方玩的话，基本上从那个出口远眺，哇、 哦、能路过那儿。 好多的房子。 哎，是是是。而且呢那边要盖地铁站了。最南面能通到哪儿呢？也齁了老远的次渠。 基本上跟亦庄是平行的。 对。它属于亦庄嘛，就等于是在亦庄的东边 东区 东南边啊， 是 东区。所以呢这条线呀、啊、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聊一聊呢？第一个呢是前一段时间说了这条线呢现在据说是有60多个工地啊，现在已经开了有将近50个了。 是。 然后呢基本上呢包括像这个未来科技城的那边人家都已经封顶了啊，所以呢这个未来的区域啊咱们在那边住的话，交通首先我觉得是合适的。 就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而且这车跑得倍儿快。 是啊，多长时间走一趟？ 56分钟。 你看， 一个小时之内从最北边一直穿到最南边。 哎，也就是说，你看，像咱们两个人在永安里日坛路这边上班，如果要是说咱俩住在那个未来城那边， 哎， 你想 40分钟吧， 真远。因为你想这趟地铁南北贯穿，它基本上贯穿了4个行政区。 对， 你比如说像 昌平 啊，对吧？然后一直到朝阳啊，然后大兴啊，海淀，它都是贯穿的。但是你想，咱们在这上班，基本上35分钟就可以到单位了。 对，所以未来我们可以选择在那儿看一看，那这是吧？哎，挺不错的一个地儿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17号线的这些沿线的一些二手房也好，新房也好，有什么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如果未来您想选房的话，那边其实就是可以作为一个您重点关注的一个区域。当然呢，这条线比较长，刚刚说了4个行政区，没海淀啊，海淀那是擦边而过，丰台。 哦，对对对， 川丰台、朝阳、丰台、大兴，然后加上昌平， 对对， 这4个大区全都有，而且呢，经过的地儿也都特好。中心点我看到的应该是工体，我觉得算是一个中心点吧。 对呀、 东大桥， 对， 永安里， 对， 所以就到咱们单位这边了嘛。 所以甭管您是住在北边最北头也好，还是住在最南头的次区也好，您到了中心位置的这个时间差不多都是在30分钟左右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条线。当然了，一天的节目可能我们一次节目可能聊不完，今天我们先从最北头开始聊。 先有请我们的两位嘉宾。 是的啊，先请出的这是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天通苑物美店的商圈经理刘在，欢迎刘在。 大家好，我叫刘在。 这个刘在， 这个艺名吧。 这是真名。 哎呀，你起这个名字，你现在干这个工作，这太合适了。 对啊，刘在去哪儿都合适。 对呀、 对吧？ 永远我在。 谢谢。 刘在八七六啊，以后经常来啊。这个刘在呢，跟我们说一下，主要当然刘在主要负责区域是天通苑那个区域，包括二手房，包括可能那边的新房可能少一点。 是的。 但是呢，那个周边辐射的一些新房、二手房，刘在也都非常非常的了解啊。这是一位，还有一位呢，这是对新房简直是忒了解了。这是我爱我家集团北京公司新房渠道总监吴小龙，欢迎小龙。 好嘞，大家那个下午好。 哎，这个这样吧，要不我看小龙非常紧张，咱就先从小龙开始说。 行，小龙你行吗？ 我可以，没问题。 因为最开始我们要一直先从最北头的那个未来科技城说嘛， 对， 那边的现在出了不少新的项目，所以咱先从新房开始聊，一会儿再让那个刘在跟我们说说二手房的一些情况。 对， 先来说说咱们那儿现在就是未来科技城的那几站，因为分成什么北站呀、南站呀，还有始发站啊，对吧？大概是在这个区域好像是分三个站，对吧？ 两个站。 好嘞，现在目前在那个区域来讲的话，有什么新盘是大家可以稍微关注一下的吗？ 实际的话呢，我目前那边在售的楼盘其实还是大概有10个左右。 对哟。 啊，那实际的话呢，因为时间关系啊，然后呢，重点给各位听众朋友们推荐两个。 你觉得还不错？ 还不错的哈、啊。对对对。 你说这个时候可以稍微的声大点，哎，靠近话筒行。好嘞，好嘞。 这样可以哈？ 可以，没问题。 对，然后呢，未来科技城实际的话呢是分为南区和北区。北区的话呢，主要规划了有2.1万平方公里，然后呢，南区的话是4.46平方公里，然后呢，现在重点的话呢是在它分两个区，一个南区的话，重点是都市生活配套区；北区的话，可能是偏重于商务一区啊。然后呢，这个今天推的两个盘的话呢，重点是在南区，也就是都市生活配套区。一个是叫荣商未来，一个是叫未来公园。这两个盘的话都是由这个科学城发展集团，还有那个新城区的金融街，然后呢联合开发的两个楼盘。但是都在一个大的地块里面。然后呢，未来公园这个盘的话呢，实际就在离这个科学城南站，然后呢是大概是也就是100多米就到。然后呢属于 就是说是紧邻地铁站的。 对，紧邻地铁站。然后这个盘的话呢，主要其实现在在售的话呢是三种户型啊。一种的话呢是104平米的全单向户型，然后呢是3室1厅2卫这么一户型。然后呢，虽然它是全南向，但是它在北侧的话呢也是有通风口啊，有一个通风口，实际是可以做到内部的这个空气流通。 对、 啊、 有一门嘛。 对。然后呢还有一户型是136，然后136平米这户型的话是在3室2厅2卫啊。这个 就显得宽敞多了。 对，就非常适合于沿线，尤其中心城区的改善类的这部分客户群体，我觉得是在买这个还是蛮适合的啊。然后呢再稍微大一点的话，可能就是148平米这个户型，这个能做到40啊，两厅然后呢2卫。然后呢这个户型的话可能适合于这个两代啊，就是现在有二孩已经放开了嘛。然后呢我觉得一家四口在这边住还是蛮舒服的。而且对。 这个房子的名字叫未来公园是吧？ 对，未来公园。 好，那有几个问题可以我替听众朋友问一下。比如说第一，它均价多少钱？ 均价的话呢是62000的一个均价。 62000。 嚯、 对。 哦， 不便宜 啊。不低啊。 哦， 因为它肯定是在五环外。 对， 当然肯定快六环了。 六环里啊。 啊，对。 六环内，距离五环是13公里。 是。 你看快六环了吧。 对。好，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它是精装修的吗？ 对，它是带装修的。装修还 我去看了一下，还现场不错。 嗯， 但是也希望就是观众朋友可以都去实际看一下， 去感受一下， 对，感受一下。 好， 对， 嗯，一梯两户， 对， 一 梯两户，一梯两户。 啊，那就是相当于一层应该是几户？左中右三户的， 实际是四户 啊，实际四户。 对对对，104这个户型是在中间，然后呢两户，然后边上的话是136，在东侧的话呢是 这个等于是两梯四户， 所以是一梯两户。 对 对 对， 两 梯四户， 那还不错。 对对对， 嗯嗯， 就是中间有两套呢是全朝南的，然后呢耳朵边呢两边呢一个是朝西的，一个是朝东的，对吧？这是通透的房子。 你上周去过吧？ 啊，不是，我们那家的那个房子是这样的户型啊，基本上是这样的。 好好 啊，哎，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您刚刚说的那个叫 荣尚未来， 荣尚未来 啊，荣尚未来， 嗯， 这个盘的话呢，实际现在在售户型的话就一种，然后呢是117。117平米的三居室， 嗯 啊，然后呢也是能做到南北通透，这个话呢就是真正的一梯两户啊，一梯两户 哦， 啊，这个价格因为它是不带装修的，所以价格 毛 对毛坯 59000多， 58000价格， 哦， 对， 嗯， 然后这个距地铁的话大概是在300多米 哦， 啊， 其实也可以， 其实也不远，真不远， 对对对 对， 啊， 对 也可以。 刚刚您说的那个未来啊，是华润的那个未来城市吗？ 不是， 不是那个， 华润那个是在它的北区。 哦，是在北区， 对对，当时这个也是跟科技城发展集团联合去做了开发， 嗯， 啊，对对对， 因为这个华润为什么我要提这个呢？华润这个原来一期的时候我就去看了解了一下，它的宣传点就是地铁上盖嘛，就是在地铁上边， 对 啊，离得特别的近， 嗯， 而且呢，就是一期好像刚卖完啊，就是刚已经全卖完了，现在好像二期现在准备开始推。不过最后是什么时候推，大概价格是什么样不太清楚，反正只知道它一期价格大概是在61000左右啊，61000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然后我觉得那个它是地铁上盖还不错，而且华润它的装修品质还行， 对 对 对 对，所以那个我觉得也还不错，这是北区的一个选择。因为说到北区南区，其实大家可能会有点觉得说，哎，是怎么分啊，为什么那边叫什么未来科技城啊，是因为有好多大的一些企业，央企也好国企也好，都是在那边已经入驻了，什么国家电网啊， 对， 是吧？还有一些高新的产业，大的那些企业，基本上在那边都已经落户了。 对， 而且那边现在人也不老少的啊，就因为后期还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企业，可能都会在那边入驻。它是跟那些什么高新产业园啊、生物科技园啊什么的，就弄成好几个园，弄成一体嘛。 对， 所以这一片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点哈。 是是是， 好， 对， 嗯，所以刚才。通过小龙的介绍，我们可以知道， 嗯， 至少这两个在售的盘，对吧？ 嗯， 是两个在售的盘， 嗯， 是离地铁站相对比较近的， 相对比较近， 而且是正在售的，而并不是说， 哎， 现在还没开盘呢啊， 哎， 您可以关注着， 哎， 还没有，这是其一。其二呢，就像小胖说的，有很多的大的企业会搬到那边去， 嗯， 包括高新的产业，包括昨天我还在跟小胖聊今天节目的选题，我还在说，据我了解，那边公园也已经都建成了，是特大的一个公园。 对，就是叫滨河公园。然后呢， 是的，是的， 规划了3.14万平方米。 是的， 啊，距离这个项目的话，也就是800米这么一个距离。 对对对对对， 啊，而且是沿着文玉河然后建的。 是的， 啊， 是的，是的。 对， 哎，除了这些，我想，比如说，我跟小胖，有可能是潜在的啊，未来科技城的客户，那我们就会问配套怎么样。所谓配套，比如说未来会不会有 学校啊， 哎，学校啊， 医院呐， 吃饭的呀， 购物的呀 等等 啊 会吗？ 啊，会有，会有。是这样的，一共的话呢，这边规划的学校的话一共是有7所公立学校，然后呢在这个南北区的话呢是有1所幼儿园，整体这7所的话都是由北师大这边承办的。然后现在的话呢，南区的这个相对来说要多一些，然后有2个幼儿园，有2个小学，还有2个中学。然后现在的话呢，已经在招生，在运作的话，有那个北师大的实验小学、附中，还有幼儿园，就是能够满足我们基本的这个入学孩子教育问题。 嗯 啊，未来的话呢，还会其他的学校都会陆续都会开建，然后都会去投入运营。 嗯， 明白， 啊， 明白。 然后这边的人口其实现在一共是14家央企在这个区域， 是的，是的， 对对。然后科研人员现在已经有8500人在， 哦， 对。然后他们也有在这边置业的。 哦， 啊， 好， 这两个楼盘相比哪个是大楼盘，您能懂我意思吧？ 就比如说哦，这个楼盘人家要开十栋楼，那个楼盘它是开六栋楼，还是说基本上这两个盘的大小体量都是差不多的？ 这两个盘话呢，未来公园可能相对来大一些，它的住宅供应话呢是四栋楼啊，大概有个300多套房源。 明白。 然后呢龙尚未来，然后呢一共是两栋楼、嗯、大概规划应该也是在200多套。 好 啊、嗯、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保障型住房， 嗯， 然后呢有公租房，还有公有产权房。 好 啊， 一个不错的消息啊，公有产权房应该龙尚未来的在年底之前可能会往升啊，所以说大家有，如果说我们有资质啊的市民，我的朋友都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 对，这公有产权啊，公有产权呢，这个具体分配比例现在有说吗？ 没说。现在一共对房源量 有可能5-5分是吧？有可能3-7分是吧？ 它是有两栋楼， 两栋是共有的。 对、 啊、 对，公有产权房。 好，公有产权房也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就是您和这个咱们国家是共同拥有这个房子的产权的，但是具体比例不知道是多少啊。但是现在好多的公有产权房基本上是5-5分，当然也有这个3-7的啊。但是3-7的话，谁拿3谁拿7呢？这不太清楚。 对， 但是价格一定还是比较优惠的，所以您可以及时的关注一下。 是的。 接下来也问问刘在，因为天通苑和那边也就是一站地铁啊，接下来马上就是天通苑了嘛。你对未来科技城是不是也有所了解呀、 啊？嗯，有一定的了解， 嗯， 因为毕竟，我们作为房地产工作人员来说的话，我们要时刻了解我们商圈周边的一些，楼盘啊，还有一些改善之类的，我们都要了解，相互之间去了解一下。 嗯嗯。 对未来科技城，给科学城，我最了解最深的就是俩字儿：震撼。 哎呦， 嗯， 是的。因为、 哦、你是眼看着它成长起来的是吧？ 对，以前去看的也就是3-5年前吧、 嗯、 基本上就大荒地。 是， 但是通过近几年的建设吧，我就看那马路我是非常喜欢的。 对，很宽， 开个玩笑话，而且是非常宽，而且是非常规划的非常合理的。 对， 很舒适。 包括绿化， 对，绿化率也好，还是道路交通配套，还有现在国家大力组织什么地铁啊17号线，包括那边的央企啊什么企业都入驻，规划的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嗯， 环境也好，还是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吧，因为我是存量房二手交易这块人员、 嗯、 我比较注重的是老百姓，我们自己买的房子我们住的这个舒适度、 嗯、 居住舒适度来 说。好，那咱们退一步说，当然因为你们我家就是做这个工作的嘛、嗯、所以要关注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比如说这边的新房起来的话，会不会对天通苑这边的二手房有一定的冲击呢？ 冲击这个谈不上，为什么？因为那块儿基本都是新房，新房跟我们天通苑的，以存量房来说是冲击不是太大的。毕竟那块儿的话，新房的价格我们是打价格差的，我们天通苑价格，还是比咱这要便宜的。比较说实话、 啊、真的吗？ 是的。 哎，多少钱、啊、现在？ 我们天通苑的均价按面积不等、 嗯， 平均下来的话，应该是在4万左右。 哦，就不分什么天通什么南苑啊北苑、 就是全部加在一起平均价格，因为根据户型和根据面积单价是不一样的。 嗯 啊，明白明白， 是这个意思。 嗯，现在特有意思，原来都是，当然你离市区越近房子越贵啊，是吧、 嗯、是的， 都是这样的，现在都有点倒置。 嗯， 越远吧，当然人家就是整个配套建设也好啊，包括人家的这个规划也好，确实特完善，什么都有、 嗯、 要医院有医院，要什么有什么、 嗯、 然后呢都是外边的，反而比那些可能发展的还没有特别发展起来的中间的那区域啊， 嗯， 房价要贵。 嗯， 前两天跟一朋友聊天不还说呢吗？ 嗯， 他们家住丰台啊，我说他问我你住哪儿啊，我说哎呦我住得远，我在郊区呢，我黄村。哎呀你别这么说，我们丰台全靠黄村带了。说的特逗，说因为你们那边的配套特别好，我们这边呢有的时候呢这个建设的稍微缓慢一些。我说哪说你们丽泽多牛啊， 对 吧，未来 丰台和大兴那据说哎呀发展的热点， 对、啊、 很多人都值得关注。 是，那尤其新机场一起来，你们那边擦一下就带起来了， 是 不是，你草桥就本来是在那草桥，那就不就被你们那这是吧。我说啊okay, 说一题外话，接下来呢咱们一开始先说了一下实际的情况啊，实际现在目前的一些新盘的情况，一会儿咱们再让刘仔说一说这个天通苑的二手房的一些情况，咱们也来了解一下。接下来问问长青，因为今天咱们聊的是17号线啊，这个等于算是地铁的楼盘了。 对， 我不知道咱们在这个我爱我家的数据里边，像这个地铁楼盘 咱们从价格上分析啊，是不是它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稳定的？ 对，从其实我们一般现在看盘，可能我会分几类，一类纯我们叫刚需类的盘。实际上，交通首先第一是刚需类盘最关注的。一般我们去看，可能首先第一，现在北京可能有地铁、有公交，包括可能有一些主路啊、主路、主干线，但实际上可能地铁线是。我们我觉得从客户角度来讲关注度最高的，那一般来讲地铁沿线周边或者说我们叫地铁新建地铁口周边的这些小区基本上都会比周边的小区价格要稍微同品质的要肯定要稍微要高一些、但是从这个房价角度来讲可能影响不是那么大，但是租金的话其实影响是比较大的。 对， 租赁上的话 对租赁是差距还是蛮大的。一般我们去看租赁的我们自己的数据啊，大概北京 80% 的这个租赁的成交的房源基本都在地铁口一公里周边，啊，剩下那些可能我觉得可能是一些特殊情况吧，比如说他工作地就在这个小区周边，那可能他会选择这个小区。一般来讲，大家还是选择坐地铁或者说这个方便的公交去出行。那这样我们其实特地做过一个这个地铁的租金的分析，确实它要比这个一公里以外地铁非地铁的租金要高一些啊。 一公里以外就有差距了。 对， 当然了，你得骑小黄车啊。 这还得算进去一块 钱，里外多加一块， 还真是，你再骑过去两块。是吧？行嘞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咱可能这时段咱聊不到天通苑了。一会儿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天通苑。这个天通苑，我觉得可以先问问长青。这个天通苑，因为是一个非常 老社区、 有年代 老牌社区了、 它配套什么的也都非常完善了。近几年的这个它的价格走势啊，包括它整个区域的走势怎么样呢？ 天通苑这个区域，我觉得在北京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区域了，因为它是一个住宅非常密集的一个板块。这个区域的特点其实主要是这个人比较多，房子也比较多，而且我们看整个天通苑的一个历史价格走势，实际上相对来说，这个区域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板块。不论是说市场特别好的时候，它的这个市场价格变化，包括市场下行的时候，它还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平稳的。 对， 包括刚才我们的商业经理也说了，从天通苑这个区域的这个价格来讲，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有优势的板块。跟周边的这些板块比，它相对来说算是一个叫价格洼地。对， 而且很成熟。 对，相对来说配套比较成熟，而且交通啊，包括它的位置也相对来说比较好。 而且十七号线穿完之后，就建成之后，这等于有两条地铁站都从天通苑 走，缓解了五号线了。 对， 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咱们再接着聊。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到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互动。 我姑妈有很多追求者， 打死我都不信。你姑妈有啥魅力？ 有钱。 我信。 男人扮姑妈，他能成功骗过所有人吗？扑朔迷离的海岛财富争夺，三个男人的神奇感情纠葛。5月9日至27日，来海淀剧院看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理查的姑妈》。开心麻花官网购票，周二半价，还享95折。想快乐，看开心麻花。 快乐很简单，87.6 CHEAP cheap cheap 便宜实惠。 对喽，全包圆 very cheap， 999元每平米，含实木家具送电器。早知道了， 你知道还免设计费吗？ 啊， 你知道实木家具好多款吗？啊，你知道大牌建材环保指标便宜价格兼得吗？ 啊， 你知道你还有好多不知道的吗？ 啥？ 你知道电话号码吗？ 400-606-8866。 哇， 400-606-8866， 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家装就要全包圆， 为什么要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怎么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多少钱能全包圆？ 家装就要全包圆， 哪儿能给我全包圆？ 打400-606-8866找全包圆装饰，999元每平米，省钱装修叫事儿吗？ 我家80平就8万，这么便宜吗？ 纯爷们儿说话向来不忽悠，别磨叽了，快打电话吧！ 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4606-88666 Can you speak Chinese？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啊！ 全包圆是个 what？ 999元每平米，家装事儿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具免设计费送名牌家电，一水大牌环保建材，一站式一口价，达到酒店级入住标准 啊！400-606-8866 40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详见店内活动。 确认过声音，我遇见对的人。 哟，遇见谁了？ 遇见我喜欢的主播了。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决赛来了，声音的巅峰之战即将打响，数十位主播新秀全力发声，严谨新闻范儿，娱乐综艺范儿，激情体育范儿，总有一款声音让你心动，总有一个主播让你爱上电波。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观字听声，字为心之声，怒时字为宝剑，荡气回肠，爱时字为金丝，婉转缠绵，字有形，声有意。北京电台主持人带你走进中国美术馆于右任书法展，详情请关注北京电台听听 FM APP， 和我们一起听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住在八七六，周末快乐，我是夏明。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哎，每到周五的时候啊，我们都会说一说新房啊，二手房啊，如果大家对这个的方面有什么需求的话，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几个平台来跟我们一块聊一聊啊。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啊来提问啊，啊说说您的一些意见呀、啊、或者说您正好就在我们住聊的这个区域住， 对 啊，您也可以我们说说那点有什么好的，有什么不好的啊，都可以来说说，或者到我们的微博汉字住在数字八七六啊，一起来互动，而且微博里边总有一些小惊喜啊，可以带给各位，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呢，是在2020年左右，可能会应该就是2020年了啊，不应该不会再提前了， 年底吧，全线通车。 哎，对，全线通车的一条，如果它通车了，将会是北京最长的一条地铁线了。而且呢， 将近50公里， 真的是，但是它跑完特别快，刚刚我们也说了，50多分钟就跑完了。这个那最北边呢，是一直到未来科学城啊，最南边呢，一直到这个大兴亦庄的次渠啊，所以这一长线真是够长的。但是它穿的这些地儿啊，都是特别好的地儿，都是这个大家经常去购物啊，约局啊，基本上都是在那附近。 是， 所以呢，它有了地铁之后呢，我们就觉得，哎呦，真方便。这个您到城里边的这个距离大概30分钟左右，您就能搞定了。所以我们觉得，未来您在选择您的，不管是改善也好，首套也好，我们都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区域。 是， 今天呢，我们先从最北边开始聊。刚刚我们聊了未来科学城，因为那是一个新城，所以它的可能二手房呢并不是很多。大家可能在网上您搜的时候也会发现，没有什么二手房，基本上全是新房。新房呢有一个优势，就是它都紧贴着这地铁盖。刚刚我们推荐了几个盘，都是离地铁倍儿近的哈。还有就直接在地铁上面盖的，这个您可以关注一下。接下来再往下走，就是走到天通苑了。刚刚长青也说了，天通苑呢是一个非常成熟的、老牌的一个居住区啊，居住一个大区，而且说这个价格也好啊，它不忽悠，不上下跳水是吧？基本是非常平稳的啊。当然这个区域，咱们配套啊什么，我觉得也不用多说了， 也还不错， 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了。但是呢，房子多了吧也难选， 是挑花眼了， 真是，我该选哪个校区呢？啊，幸亏今天有对天通苑非常了解的刘在在，这名怎么 刘在？ 刘在他在这儿呢啊！我们让刘在跟我们推荐几个大家可以去关注的天通苑的，你觉得还不错的， 对， 性价比也比较 高的，值得大家去关注。 哎，这个二手房，好不好？ 好的，好的， 嗯， 这个先首先澄清一下，本人这个名字是真实的， 刘在在啊。 因为是这样，因为我是在天通苑商圈，特别是在东区位置，我已经干了将近有小六年了，五年多了。实习时间一直从入职我爱我家一直在这家店，也是对这天通苑商圈比较熟吧。 嗯， 每天的衣食住行，包括什么每天上班啊，都在这小区。天通苑商圈啊，就说天通苑吧，天通苑给我刚来到现在的唯一印象只有一个，就是大，因为亚洲最大的社区嘛， 嗯， 一个美誉，对吧？ 嗯， 它分为东苑、西苑、北苑、中苑和本区。 火， 我随便拿出一个 特别大， 这是大的地名。我一个东区，我又分为东一区、东二区、东三区，北区分为北一、北二、北三。 火， 其他区我就不一一概括了，挺多的。 嗯， 天通苑大区是天通苑社区是比较大的。而后，按照天通苑来说的话，整个天通苑的布局形容两个特色，一个是大，第二个就是它的户型，也是我作为业务来说吧，我是比较喜欢这种户型的。它的户型也都是比较偏大的，像一居室都得是五六十、七八十，都这种，都是大一居，两居都上有最大面积都有上130的，或者塔楼里面都有上150面积的。所以说，单纯一家人居住的话，舒适度是非常非常之高的。就这样简单的一个天通苑的一个户型简介吧，也算是一个。 嗯， 而后再谈论到咱们刚刚主持人还有我们长青副总还有一手新房吴总在聊的一个对于我天通苑大学天通苑商圈就是地铁十七号线对我们有没有波动有没有影响，其实我很想澄清一下，这个是给我们的一个也算是一个激励吧，也算是，因为我们往南面去是望京商圈，往北边去是那个未来科技城商圈，基本上从我们东二东三的东侧路口就是地铁口，已经上盖，这个应该是像您刚说的地铁上盖，我们这是非常近的。嗯，基本上上地铁也就是15分钟左右就能到达未来科技城、科学城或者是到达望京商圈，是非常交通上来说是非常便利的。而且由于咱们这个地铁上盖，大家也都知道咱们周边那个我们那个北苑东路也在加宽，嗯， 对，因为原来说穿过那条河的那条路就是穿过去以后不就是那个别墅叫什么名字来着，也特别大。 您说的是朝阳还是北边？ 不是，就是从天通东苑那边 润泽庄园树郡 啊，对，说就穿河的那条路老堵车。 那小桥主要是太窄了。 对，但是一定会有改善，因为现在 大桥已经通了。 是的，一定会有改善， 非常方便。 来推荐俩你觉得还不错的，挺值的楼盘。 我主要推荐的话，应该是东区和北区这两个小区，因为东区和北区它的人口密度不是那么太大，基本的户型，特别是东一、东二、东三吧，也算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刚需来说是首选的，是首选的，因为小户型偏多一点，而且总价嘛偏低一点，基本上350万到400万之间总价，这也是非常适合现在年轻人首选的，而后居住类的周边的一些设施配套，还有交通，咱们十七号线也有了，还有路途啊，咱们大桥也通了，而后再加上周边的一个生活设施，你像我们。东区和北区之间有一个最大的公园天通一园，是比较大的，每天早上晚上啊，像我喜欢跑步，几乎就在小区里，就在小公园非常近的，而后再加上周边的一些配套，什么物美大卖场啊，国泰百货呀，还有咱们往西边走一点就是龙德紫金那块不有那个沃尔玛超市，还有大型的购物中心，基本上用咱们经常喜欢说的话叫吃喝玩乐一体化，什么都有， 好， 非常舒适。 好，一个是东苑，一个是 北苑， 是吧？ 对， 因为简单跟你说一下，因为有好多朋友都住在那儿。 哦， 他那个东苑啊，有很多都是那种五六层的小板楼。 哦， 真的户型很好。 哦， 南北通透。 嗯， 它不像在北苑或者其他的，它可能有塔楼， 是的， 有大的板楼，但是这个呢是五六层的， 嗯， 还是不错的， 比较舒服， 哎，比较舒服，而且里头的户型真的是刚才像刘赞说的那样，就让你觉得哦，原来这个时候盖这房子户型能这么好， 嗯， 已经不容易了， 嗯， 哎，真的挺好的。比如说我朋友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的厨房，自己能扔推拉门了， 嗯， 就直对着客厅，但是呢，这个门入户门不是在这个同侧 哦， 所以还有一定的隐私感，所以还不错， 嗯 嗯，价格现在又比较适中， 是的， 对， 嗯、 还不错，还不错， 来， 基本上像。主持人您说呢、 嗯、 这个户型这块、 嗯、 咱们这块大多数的房子特别是六层小板楼、 嗯、 六层小板楼天通苑 75% 到 80% 的房子全部是南北通透的， 对， 全部都是 户型很好， 户型非常棒， 来 都是。 最后一个问题啊、嗯、因为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比如说选一手房也好选二手房也好都是他们自己肯定要进行思量，因为买房子这个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它是一个大事，那能不能给解释一些现在的专用术语，像我们都知道但是很多听众可能还不太清楚，比如说满五为一什么意思？ 按照天通苑这块来说的话，我们这块有经济适用房还有商品房、 哦、 得看是经济适用房商满五经满五为一还是商满五为一、嗯、这两个得区分开 哦，那就商满五一这是什么意思？ 商满五为一的房子就是这个房子它从转，因为天通苑这块大家都知道，以前是经济适用房的试点。 嗯， 刚开始的时候都是经济适用房，后续陆续的有自己转的商，或者说已经经过一次交易，它就变成了商品房。而后从下个房本产权转移那一天开始，往后面推，连续满五年就是商满五为一，而后以家庭为单位是唯一的， 哦、 就这一套房在经。 那可能就是交的税费啊，或者什么这些。会 少一点， 少多啊、哦！ 就以基本上140平以下的上班五一的房子，契税就是1.5， 嗯， 90平以下契税1个点， 明白？ 没有其他附加费用。 嗯， 满五为一跟不满五为一真的会差很多吗？ 差个20-30万吧。 得看多大面积 啊？对，面积越大差的越多。 哦， 嗯，有的那个你比如说150平的，可能能差到60-70万，差不多这个样子，啊、就是税费啊，税费这一块、 哦、 他说的很对， 哎，差不多是这样。 我建议你在未来科学城买新房。 哎，我也是。哎，但是有的人家是想往里边换一换，换一个改善性的。比如说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提问了，他现在住在哪儿呢？昌平的金隅万科小区。 嗯 啊，然后这小区也非常不错啊。所以说，我想去天通苑换一个差不多的三居，问两边的单价大概差多少？您是说哪个更贵是吗？ 嗯，应该 差不多吧。 天通苑稍贵一点吧。 天通苑咱们这块因为商圈比较大嘛， 嗯， 有塔楼，塔楼的单价就要便宜点。你像北一区那块的塔楼，还有咱们东一区的锦北侧那块塔楼，还有咱们西区的塔楼，单价有可能会达到3块钱一平。 哦， 面积大，单价便宜。 哦，我猜测啊，因为峰现在住的这个小区呢，是当时还挺热门的一个小区， 对对对， 因为当时说哟，疯了吧，万科区那边盖一个这个怎么那么远，但是后来卖的也特别好、啊、 卖得好。 这个他想换呢，我估计也是想换一个品质啊，也别一下抽掉那么多的、嗯、 改善型呗。 对，金隅万科现在我刚才查了一下，大概均价是在45000左右啊，44000差不多这个样子、嗯、那大概像天通苑的，像类似于像表新的，然后小区环境还不错的有吗？如果有的话大概价格是多少？ 我建议他选择中院。 中 院。天通中院。 哦。 中院是08年的房子。 嗯。 因为他住那种小区，对这个应该是可以符合他要求的。 嗯。 带电梯的和不带电梯的三居全都有。 整个小区名字就叫天通中院是吗？ 他有东区中区。 哎呦我的天。 都跟你说了，那片都叫天通院。 很大很大。 哦、 一共17个小区。 哎呦我的天。 很大。 好吧好吧。啊、哦，原来我去的天通苑只是去了其中一个小区啊！ 那当然了，你想那儿住着几十万的朋友呢？ 嚯、 哦，嗯， 好好好、啊， 对，60多万吧。 哦，那价格的话大概是多少？比如刚才您说的中院， 如果我是从面积和总价来算， 是的， 啊、要是125平到130平之间的那种板楼，不带电梯的， 嗯， 基本上也都是南北通透的， 嗯， 啊、基本价格也就在520到550之间。如果是带电梯的房子，基本都是南北通透的嘛， 嗯。 也是改善首选吧，有那种130的和150多的和160多的、 嗯、 这种户型它的价格就在550到600了， 嗯， 基本就这样一个价格。 好好啊、 行，您这个参考一下啊， 对， 或者您在网上也看一看相关的一些资料啊。天通苑呢，这个大的小区啊，可选的非常多，您看一看这个户型合适不合适，实在不合适，添个200万去未来科技城那边买一地铁上盖啊。这个问长青啊，天通苑这个刚刚咱们一直在聊，从它的这个数据上来讲，它的就是成交的量也好，换手的量也好，是不是很频繁呢？因为它的房子多呀。 对，没错，因为天通苑这个板块，刚才我们上就说大概住了60万人呢，实际上这个区域它的这个可售的存量房其实量是很高的。 对啊， 而且我们从现在目前整个成交热点去看的话，天通苑这个板块包括回龙观，包括之前我们说的东五环外长营这个板块，都属于现在目前包括大兴您住的那个板块，现在目前都属于一个相对来说刚需比较集中而且成交比较活跃的板块。而且我们正好最近也统计了一组数据，天通苑这个板块从五月份比四月份这个量我们再去看的话，也涨了大概11%，就实际上它还在持续在放量，包括这个刚需的这个客户再去选择这个购房的时候，实际上他如果选择比如说品质好一点的，户型大一点的话，那可能会选择天通苑这个板块。 嗯， 对，因为他可选择的范围比较高嘛，而且单价相对来说不是那么贵。 嗯，哎，那你有没有这种一个数据显示，比如说因为经转商的和本身就是商业盘的，它从价格定位上肯定就不太一样，经转商的可能会稍微便宜一些。 对， 那你有没有这个数据，就是大家在选择这个的时候更看重它的价格还是更看重它的品质？ 实际上我觉得首先第一，目前在这个板块购房的人可能分两类，一类就是属于纯刚需的，还有一类可能就是区内它小换大改善的这种，但是纯刚需的可能比例会高一些，这部分人可能大部分还是去从居住的舒适度和整个的这个价格角度去考虑会多一些。因为整个天通苑它的整个小区所有的这个小区品质其实差不太多的，因为都是属于经营适用房这个小区。 好，这个我最后再有一个私人问题想问问刘在，因为听刘在说经常在公园里跑步，我估计他也是在那边住哈，是不是在那儿住？ 在， 真在哈。 我离我的店面居住的地方大概是100米。 你看这优秀员工， 其实 刘常在啊，这是 实际上是跑着上班的。 哎，咱那儿现在交通怎么样啊？因为我知道好多住天通苑的朋友们都跟我们说，哎呦我的天呀，一到上班的时间那叫一堵啊，本身路就窄，车还巨多，你想也是几十万人在那一个区域住，说句实话他可能能走的道也不多，这个现在交通有什么改善吗？ 近两年时间吧，交通改善是非常大的。您说的那个暴堵啊或者拥堵现象也是在前几年之前了。现在基本上除了上下班时间北京哪儿都堵。基本上天通苑会车流缓慢一点，但是没有像大家想那么哎呀暴堵啊拥堵啊，不是那种。 对。 其次现在再加上整个天通苑的这些年的发展吧，周边的道路的开通，陆续的道路的简化优化修维修啊之类的，包括现在地铁啊边上那个北苑东路开始那个已经通车了，就咱们那个北苑东路那马路加宽了，马上就是基本上到今年年底吧，我自己预测啊，看那个路程那东西， 2020年会更好的，17号线又有一个加持，对不对啊？好，谢谢长青，谢谢刘在，谢谢小龙，谢谢三位啊！咱们下周的时候可能要往望京走一走了，好吗？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呢是开心茶馆，下周一的下午2点，咱们再见喽！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3块和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块钱的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块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一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一期精酿酒是8.3块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期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网络话费的活动